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神归》四。谢景行这人实在是很狡猾，叶梅那封错误的兵房图能够顺利地到达傅修仪手中，并且为傅修仪所相信，这固然是他的本事，可谢景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小。在战争最初的时候，谢景行可是一直不轻不重地输输赢赢，让傅修仪得了好几次甜头。事实上，便是那几次胜利，与明启与秦国来说并没有占得什么实质上的便宜，却给人一种错觉，好像秦国和明启联盟十分厉害似的。这样长此以往，傅修仪反而会越来越信任叶梅送上来的东西。即便后来大梁又胜了几回，在傅修仪眼中也不过是偶然，他却忽略了谢景行输的战役都是无关紧要的城池，而赢下来守住的城池虽然少，却都极为重要。甚至仔细去看，仿佛点连成线，隐隐的还有合纵连横之势。不过傅修仪和秦国皇帝大约是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，因为最近的几场战役他们都有小胜，大梁军队似乎士气在渐渐低落，他们进攻得越发猛烈，似乎是想要一鼓作气拿下对方。所以傅修仪将幽州十三经看得分外的重。从如今的战局和沈庙自己画的那幅兵房图比对来看，傅修仪似乎是谨慎地根据着那封兵房图来安排自己的人马。没有比这个消息更让人觉得愉悦的了。傅修仪在这上头花费的人力和财力越多，最后得到的打击也就会越大。谢景行就像是在诱拐一个赌鬼，先是让他小赢一些钱财，输输赢赢让赌鬼觉得自己运气不错，手艺也不错，最后赌鬼心一横，全部赔上自己的身家。到这时候，谢景行在不紧不慢地收网，一网打尽，赌鬼自然是输得倾家荡产，血本无归。傅修仪已经在开始上钩了。至于秦国皇帝，他要比傅修仪谨慎一些，或许在幽州十三经上面有别的安排。不过一旦傅修仪这头开始溃败，对谢景行来说，秦国怎么样并不重要，仿佛打开一个缺口，各个击破，剩下的事情就容易多了。罗檀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附在沈庙的小腹之上，说道： 可惜幽州十三经那边的消息只得靠传信才收得到，不过小家伙倒是长得很快。 沈庙垂头看着自己的小腹，八个月的日子就这么平静地度过了，似乎和往日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哪怕是硝烟战争都能以很平和的态度去面对。不仅是因为对自己的亲人和爱人的信任，更因为他明白腹中还有一个小生命在与他一同成长。因为成为母亲，所以更勇敢和坚强，担负起责任也能稳得下心神。正与显德皇后说着话，陶姑姑却是匆匆忙忙地自外头跑来，他似乎还有些急，面上却是怎么掩饰都掩饰不住的笑意。他道： 哎呀，恭喜娘娘，恭喜亲王妃，方才全朝传来消息，幽州十三经传来捷报，亲王殿下胜了。 真的？ 显德皇后一下子站起身来，她自来沉稳，这会儿也有些微微无措。陶姑姑猛点头： 陛下很是高兴，正大赦天下呢。 苍天保佑。 罗檀双手合十喃喃道：幽州十三经攻下来传来捷报，那代表的是什么？ 代表着这一场持续了大半年的战争或许在不久之后就能彻底平息，士兵们都能归家。而另一方面，这混乱的天下终是一统，宏图霸业或许在不久之后就能成真。沈妙抚着自己的小腹，心中也有欣喜油然而生，他就知道谢景行一定能做到。那陶姑姑又笑着看向沈庙， 亲王妃别着急，亲王殿下还让人捎了信过来，一会儿送信的人会把信送到您手上。 可真叫人羡慕死了， 显得皇后打趣沈庙， 这不给本宫和皇上捎信，就念着自己的媳妇儿，倒是白白的担了个手足的名头。 罗檀也说道， 就是也不晓得考虑考虑旁人的感受。 罗小姐也别失望， 陶姑姑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今儿个还破天荒的继续接话道， 也有您的信呢，似乎是高家府上的少爷叫人烧的。 罗檀疑惑道， 高阳他给我烧哪门子信啊？ 沈庙和显德皇后对视一眼，笑着摇了摇头。幽州十三经的捷报让龙叶上下都俱是欢喜不已，永乐帝甚至还破天荒地办了许久不办的宫宴，热闹非凡。沈庙没有参与这场宫宴的，一来他怀着身孕的事情并未外传，一直住在宫中，虽然外头也一直有所猜测，不过显得皇后将他保护得很好。到了后来，人们对其热情渐渐消退，便也不再好奇了。二来宫宴那种场合，如今怀着身孕的沈庙本就不适合参与，若是中途再出什么岔子就更不好了。况且他还想早些回去读谢景行的家书，谢景行的家书自从战局吃紧局势紧张开始便很少传来了，大约是传一封信也很麻烦，这都两个月没有给他写信来了。沈庙打开信来，信中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都是说他自己过得还不错，又很自得地夸耀了一番自己的功绩，顺带将傅修仪批了个一文不值。说傅修仪除了在夺嫡一事上手腕还行之外，于治国之上实在是乱七八糟，明确的朝堂乱得不成样子，根本不用太过操心。然后提到了梅夫人，说傅修仪将梅夫人捧得很高，名气的朝堂之中都有人在议论。梅夫人之前只能算是在后宫中纵横，不过短短数月竟也能随意出入傅修仪的御书房了。傅修仪似乎不仅仅将她视作一个美貌的女人，还视作一员福将，甚至于好几次胜利的战役都是拜叶梅所赐。叶梅如今在明启朝堂之上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真是除了傅修仪之外谁也不放在眼中了。傅修仪也纵容着她，一方面似乎真是觉得她又美又聪明，另一方面定然也是因为叶梅的本事了。只是谢景行说起这些来的时候，字里行间都是讥嘲，简直将傅修仪当作是个傻帽一般，罢了还十足狂妄地宣称万事俱备，只等着对方来自投罗网。这次幽州十三经胜了之后，想必定京那头都不需他出手，叶梅只怕也要被傅修仪给折磨死了。傅修仪心眼本就不算宽广，之前当着朝臣们的面亲自夸赞叶梅福将，这员福将如今在至关重要的一战中让他吃亏，傅修仪怎么会善罢甘休？当然谢景行还安排了一点额外的趣事，营造出叶梅是大梁的探子，来到定京接近傅修仪本就是为了给大梁做棋子。傅修仪那么无法容忍背叛的人，自然会不留余力。看着谢景行的字迹，沈庙几乎都能想到他懒洋洋叼着笔幸灾乐祸的神情。他将信纸折好， 却觉得信封里似乎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，晃了晃，将信封倾倒过来，果然从里面滴溜溜地滚出两粒红豆来。红豆者，最相思。谢景行不在信里写些相思之语，偏又要用两颗红豆来证明他的确是没有一刻忘记沈庙的。真不知该说他是端着架子还是幼稚。沈庙想了想，又将一边的香囊拿出来，将两粒红豆珍而重之地放进去。第五封，他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